而家社会上啊，出名嘅嘢相当多， 冇错。 好似咩嘢著名演员、著名企业家、名导演、名教授、名作家、名画家、名医生、名摄影师、名厨师等等。 对，佢哋为社会作出咗贡献，系应该值得我哋对佢嘅尊重嘅。 出名就好嘢啦， 好嘢！ 我都为咗出名啊，奋斗咗几十年噶啦。 何宝文、啊、一个人咧就唔好成日挂住出名， yeah. 应该多啲谂住点样为社会做多啲嘢。 呢句话唔啱听啊！ 唔啱听， 人就要出名， 系咩？ 我有理论根据噶喎。 有乜嘢理论根据？ 我问你，有个叫做唐伯虎嘅人物，你识唔识？ 唐伯虎， 嗯， 识，大名人，在座咁多位都识啊。 对啦， 嗯， 佢有个名言啊，佢话少壮不出名就老大徒伤悲。即系后生唔出名，到老就阴功啦，一定要出名。 喂，呢句嘢好似唔系咁噏嘅。 咦， 应该系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努力咩？ 而且呢句嘢唔系唐伯虎讲噶。 唐伯虎讲噶。 搞错啊！古代点秋香个唐伯虎啊？ 我隔篱屋姓唐嘅伯虎。 咁嘅唐伯虎啊？ 你问下大家，几清楚？姓唐嘅伯虎就唐伯虎啦。 我问下你啦，姓张嘅咧， 张伯虎； 姓陈嘅咧， 陈伯虎。 你都识啦， 你都识啊， 系人都识啊。 诶，唔好讲咁多。 咩啊？ 问下你先，出咗名未？ 我啊， 嗯， 未啊， 仲未出， 未出名。 咁执书噶，点解唔出下？ 出下 啊！ 你估暗疮咪出下？要社会承认你先得噶嘛？ 呢、这个又零舍古板噶 咩啊咩啊 嗱，教翻你到度散手都出嚟名咧。 咦喂，乜呢啲都有咩散手教嘅咩？ 诶， 咩散手？ 你叫咩名话？ 我啊， 嗯， 小姓陈，陈坚雄。 陈坚雄啊，诶、哎，呢、这个名唔出嚟名， 点解？ 凡系名想出名，你要简单易记，群众熟悉咁啊，包出名。 咁嘅咩？ 啊，就你改改佢咧。 哦，你意思即系话我一改咗名就可以出名？ 诶、哎，一改咗啦， 咁又唔怕改咯？ 改 改改改， 你姓陈啊嘛？姓陈呢，咁啊姓陈，姓陈个陈字又唔改得噶。 我姓嘅唔改啊， 唔改， 唔改姓， 唔改就唔改咯。姓陈啊， 姓陈嘅， 不如叫陈皮鸭咧。 陈皮鸭啊！ 哦你个名字好嘢啊，又简单又易记，群众又熟悉。你喺街度行嘅时候，陈皮鸭嚟啦，爆出名。 喂，何宝文，你咁即系揾笨嘅啫喎。好起唔起叫做陈皮鸭？ 唔知 几时俾人食咗都唔知啦。 唔好咩？ 梗系唔好啦。 换个办法， 仲有办法喎。 梗系啦。 咩办法？ 印啲名片同自己出下名咧。 印名片 啊！ 名片爱嚟联系工作嘅啫嘛，乜可以出名嘅咩？ 古板啊，几时兴啊？而家 系咩？ 嗱，话你听 啊！ 前嗰几日我见到个朋友， 嗯， 一见面佢递个名片俾我，我一睇入，哇，不得了！ 点啊？ 原来佢出咗名，我都未知。 系咩？ 你睇名堂几厉害？ 诶、哎，你不如读嚟听下好嘛？ 读嚟听下， 读嚟听下， 听住啊！ 嗯， 太平洋塑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哇！咁大间公司董事长，好嘢嚟喎！ 仲有， 仲有 太平洋塑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兼埋总经理添，能人啊！ 仲有， 仲有 太平洋塑料制品厂厂长， 冇得谈，冇得谈、啊，企业家好嘢！ 你睇人咩 call 真系好嘢！诶、欸，咁、啊、我想请教一下，唔、啊、知道你位朋友啊，嗰间大公司大企业，生产啲乜嘢产品嘅咧？ 巴闭啦！ 啊啊！ 每日生产50只塑料匙羹， 搞错啊你！咁、啊、大间公司每日生产50只塑料匙羹嘅。 咁其实系唔系好大嘅啫，我了解过啦。 点啊？ 连埋公司、工厂、领导、工人加埋晒， 啊， 就系佢两公婆。 喂，你咁即系呃人嘅啫喎。 而家社会上咧，有啲人喺名片上面弄虚作假、自吹自擂，呢啲作风我哋唔学佢。 诶、哎，你唔使讲啊，何宝文。 嗯， 呢啲咁嘅嘢我肯定唔会学。 咁、哎、你放心 啊， 如果我同你印名片，保证实实在在根据你嘅身份同你整两个名堂，等你出下名嚟。 喂，你真系符合我身份先好喎、 啊。梗系啦， 试下试下，试下。 开间铺头玩下咧。 开铺头做咩？ 你开间铺头啊，揾你个名做埋招牌，一举两得。 哦，你意思即系话我开间铺头啊，将我个名当招牌，冻喺门口度。又赚钱又出名。 冇错啦。 啊，好办法，好办法。 你打算开间咩铺头？ 开翻间。狗肉铺， 哇！ 狗肉滚三滚，神仙都企唔稳啊！ 好嘢啊！ 好嘢、啊， 咁咧啊，我同你谂个招牌都系出嚟名咧。 好啊，好啊，好啊！ 你中意长招牌还是短招牌？ 咁仲使问嘅？梗系长招牌好啦。 长啊， 清楚啊嘛。 搵另个名字叫长招牌。 长招牌， 系咁得唔得啊？ 陈坚雄狗肉总店。住亚太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南 A 级专业店，附属广东省广州市第一分店，下设荔湾区第八分销店。 喂，乜我招牌咁长啊？ 你中意长啊嘛？ 冇啦冇啦，缩翻短佢。 我中意短嘅。 缩翻短佢。 你仔 咩啊？ 短招牌仲容易出名 系咩？ 我见过噶， 你又见过？ 前嗰排啊，我参加个全省安全生产嘅交流会 啊， 会上面有啲单一个招牌，俾人一缩短咗之后出晒名啊！ 你讲嚟听下好嘛？ 个会喺个招待所开嘅 啊， 门口报到处围咗大堆人喺度， 做咩啊？ 等分房。 什么等分房啫？嗌你个坐名，你入房咪系咯？ 咁多单位，咁多人有排叫噶嘛？ 咁点算啊？ 个工作人员醒目啦啊！将啲单位名冚棒缩短嚟叫，一阵间搞掂晒。 缩短嚟叫啊？ 做俾你睇下。 你学嚟听下。 广钢嘅101房，广重102。 哦，广钢即系广州钢铁厂。广重即系广州重型机械厂。好嘢喎，简单明了。 一缩短咗，清楚明了。 好嘢， 继续叫。 嗯。 怀孕嘅黄大德，怀孕嘅黄大德203，难产204，九胎205。 等间先，唔该，等间先。乜、叫得两叫，叫咗去妇产科啊？ 咩妇产科啊？ 仲话唔系？嗱，有咩？怀孕、难产、九胎、九。猪乸咩狗胎？ 有个50几岁满面胡须嘅男同志叫做黄大德嘅， 啊， 苦瓜干咁面。同志啊，你睇我啲咁嘅样似唔似怀孕得噶？ 系嘛？ 咁你仲唔系怀孕嘅咩？ 点怀孕啫？ 你系怀集人格厂噶嘛？ 怀集人格厂一缩就变咗怀孕啊？咁乜嘢叫做难产啊？ 难产个产啊， 啊， 系个大只佬嚟啊！ 大只佬难产， 佢嬲啊！ 啊， 有冇搞错啊？我系难石产车厂啫，话我难产。 咁乜嘢叫做狗胎啊？ 狗光棉胎厂啊！ 原来狗光棉胎厂一缩变咗狗胎。 唔理咁多，继续叫啦。 仲有 龙牙嘅305，沙眼306。斗鸡嘅307， 唔该，再问清楚先。 咩啊？ 乜而家又变咗五官科啊？ 五官科 嗱，龙牙、沙眼、斗，咩叫龙牙先？ 龙牙都唔识，龙门哑铃厂。 沙眼， 沙湾眼镜厂。 咁咩叫斗鸡啊？ 斗门鸡饲料厂。 斗门鸡饲料厂可以缩成斗鸡。 呢个时候咧，有几个人未等叫名。拧转头，隆隆声猛走， 你走咩啫？ 佢唔走唔得啊！ 点解啊？ 佢单喺个名俾人一缩咗之后啊，嘿，够晒出名啦！ 系咩？介绍下边个单位嘅？ 有个系开平刀具厂嘅， 开刀烫肚咩？ 另一个 啊， 自行车杀制厂， 自杀想死啊！ 仲有一个 啊， 台山丝织厂， 台丝。大吉利是啊！ 走到最尾嗰个啊？ 边度嘅？ 麻冲锋线厂 麻风，怪之得你话走啦，系人都走啦。 咁啊唔系啊，有人企度咪咪嘴笑唔肯走，得人叫添啊。 乜佢唔惊俾人缩噶嘛？ 唔惊，中意添。 中意添。边个单位嘅？ 我问你 啊， 我哋广东有个地方叫老龙嘅，知唔知？ 石月东一个山区地方名嘛。 对啦，佢系老龙斗士厂嘅 老豆。